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从春夏到秋冬，据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我们的心情由音乐而定。不论晴天阴天，总有一首歌唱出你心里的蓝天。早上六点到七点，陪你伸个懒腰，一起来听动听早一点，动听早一点，早一点。思萌主持，周一到周日，每天都在。 开场曲来自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啊，在这首歌呢，在去年刚刚结束的2021，其实临近年末的时候，整个十二月份呢，我们也在做一些听众所喜爱的歌曲盘点，包括在云村方面，也在根据2021年从1月1号到12月31号截止，所有在这一年当中上线的歌曲，跟他们跟随的听众啊、粉丝的转发量啊、粘性啊、回播率啊、完播率等等的一系列数据考评，选出的前50首歌曲。星辰大海叫赫然在榜啊，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很难去忽略掉它在一整年当中的一些影响力，包括阿云嘎和涵盖乐队也曾经有一个真正就是我觉得爷们儿版本的星辰大海。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早一点，你好，我是思萌。 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

在时间上，纽约走在加州前面3个小时，但加州并没有变慢。有人22岁就毕业了，但等了5年才找到好工作；有人25岁就当上了 CEO， 却在50岁就去世了；也有人直到50岁才当上 CEO， 最后活到90岁。有人依然单身，而别人却早已结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展时区。身边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前面，也有些人看似走在你后面，但其实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在生活为你安排的属于你的时区里，一切都非常准时。别忘了你的梦想，也别忘了你关于生活的热情。人生就是一场长跑，音乐是途中经过的美好风景。动听早一点，属于你的音乐都会准时到来。 如果你要问我在新的一年，或者说刚刚过去的2021当中 KTV 里面 K 歌房里面最频繁被点播到的一首新民谣的摇滚歌曲啊，我一定向你介绍这样的一首歌，在我们动听早点评的板块当中，来自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啊。比如说在《明日之子》里面呢，你可以听到更年轻的一些新生代歌手们的活力的版本，而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像徐佳莹的版本呢，包括还有在这个录音室版本里面有张叶磊的版本，而且是去掉念白版，是我比较喜欢在节目里面跟各位来分享的。还有人会联想到我们在12月份就是大火的那首《漠河舞厅》的歌曲里面，也会觉得曲调有点像啊。不知道刘爽跟老王乐队这边有没有什么联系，或者在歌曲创作当中也可能偏爱的同一类的曲风。这样的歌虽然说通过互联网短视频的传播火起来了，但是也依旧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在音乐创作当中的那种认真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这种潇洒的感觉和这种洒脱的心态，在歌曲里面感染到了很多的人。我们来听来自老王乐队。 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

动听早一点，音乐唤醒时刻。在这一时刻我们要来听到的一首老歌了，也是在他阔别歌坛之后重新回归的一个重磅之作啊，来自李慧珍的一首对于自己内心的探求所创作出来的歌曲，叫做《寻找李慧珍》。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她的一首歌，而且在她回来之后，你会在这首歌曲里面听到更多的是那种自信从容啊，当然在这两年非常流行的一个词，自洽的状态。 眼神没有复杂，像个娃娃不曾长大。记忆里的他，年少已离家，只身在天涯。习惯了风吹雨打，春夏秋冬时时变化。他用歌声把彼此融化，用情投入唱到沙哑，眼泪已落下，他的笑容把陌生融化，融化了距离，在等待你和我再次出发。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他，谁看到过他遇见他，快让他给我一个回答，别让我惦念着他。说过他知道他，好让他的心早日回家，告诉他世界再大有我牵挂。 我们的冬奥广播剧来啦，1月22号起，每天下午1:30登录听听 FM APP， 在首页找到广播剧场互动聊天室，冬奥故事、冰雪之约、冬梦少年三个篇章等你来听，还能参与冬奥问答，抽取幸运红包，赶快上听听 FM， 双重福利等你来拿哟。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时间上，纽约走在加州前面3个小时，但加州并没有变慢。